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妇女同盟干部和女盟员2月10号在平壤的妇女会馆举行了品德故事会，有妇女同盟干部和女盟员参加。抗日革命老战士白鹤林同志的妻子陈英华、文化省科员金顺花等表演者说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作为白头山光明星而诞生，还作为游击队的儿子奉献了一生。他在革命生涯的年月里一直谱写了无比崇高的同志友爱的历史。表演者说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一生坚持进行超强度现场指导的急行军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建树了不可磨灭的革命业绩，并强调，因为竭诚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所以他的革命业绩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。